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81集，备胎也行三。情人节过完没几天，春节随之到来，跟去年差不多，温以凡只放了短暂的三天假。桑延的公司虽然平时也总加班，但是十分良心的放到了年初七，并且提前两天放假，空闲时间比他多了不少。除了除夕那晚，桑延是在八九点的时候才回来，其余的时候他大多在上都花城这边。整个春节假期两人几乎是一块过的。年初三过完，温以凡又开始到单位值班，所幸这个新年格外太平，这段时间台里的事情不多，没有想象中的忙碌，温以凡每天都能准时下班。直到年初七所有人都开始上班时，他才彻底忙了起来。年初八那天晚上，温以凡临时加了一会儿班，九点多才勉强把收尾的工作完成。他收拾好东西，裹上围巾之后便出了办公室等电梯。没过多久，温以凡眼睛的余光注意到有人站到了他旁边的位置，他下意识地望去，是穆成云。这段时间温以凡再迟钝，也隐隐能够察觉到穆成云是在躲着他。他能猜到原因，不过没有影响到工作，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穆成云朝他笑笑，打了声招呼：以凡姐，你准备下班了吗？温以凡点头，沉默下来。两部电梯都是一层楼停十几秒，等了半天都离这层很远。在这个空隙，温以凡拿出手机给桑延发了一条微信： 我好了，现在过去。 桑延立刻回道： 我喝酒了，找人过去接你。 不用，我坐同事的车。 温以凡随便扯了句。下一刻，穆成允又出了声： 以凡姐，我刚从下边上来的时候看到有个男人在找你，不过被保安拦下了。你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啊？谁？ 温以凡怔住，抬眼。干这一行多多少少会得罪一点人。温以凡先前就看到过同办公室的一位老记者被先前一个报道的当事人找上门，因为觉得他报道的内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这啥在台里算是常态，楼下的保安也因此管得严了许多。 不知道，看起来四十多岁，不过他看着好像没什么恶意，可能是你认识的人。 穆成允回想了一下。温以凡自顾自地思考着，但实在想不出是谁，只好点点头。 不过你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我知道的，谢谢你。 又沉默下来。 以凡姐，我其实我有事情跟你说。 穆成允忽地吐了口气，模样像是挣扎了许久，终于开始切入主题。温以凡看他： 怎么了？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我之前，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穆晨宇没有好意思说完，说到这儿就转了话风。温以凡没有懂他的话： 啊？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时也是第一次想追人，所以就问了不少人。我姐之前教了我好几招，我就都学着用了。就是追人前得先将情敌铲除，抹黑情敌，并且要在气势上将情敌打败。不过现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所以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这话说出来，穆成允似乎也有点尴尬。他这话来得突然，温以凡有些愣。 我之前跟你说的，毕业典礼上桑学长说的话，是我瞎编的。他没有说过这句话，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也没有提起过你。 这些话是很久以前说的，温以凡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回想了一下，穆成允接着说道， 他们那天好像是提了哪个学长给人当了几年的备胎还是什么的，我也记不太清了。然后桑学长就说话了，但他说了什么我确实没有听清。 听到备胎这个词，温以凡立刻抬头，脑海里想起了一幅画面。 我前段时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不过现在也想开了。 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怕这话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穆成允挠了挠头说道。温以凡失笑，没这么严重。 啊，那就好。 说完穆成允也松了口气。恰好电梯在这个时候到了，两人走了进去。里头人不少，他们只能站在最外侧的位置。穆成允抿了抿唇，又不自觉地往温以凡的方向看了眼，想到了头一次见到温以凡的那天，他跟在钱卫华后头进来的时候，暗淡的室内似乎都随之被点亮，极为艳丽的五官，漂亮到能抢走所有人的注意力，让人完全挪不开眼。是第一眼惊艳，第二眼仍然觉得惊艳的长相，只一眼穆成允就沦陷了。因此特地找了同班的副壮询问南无广电还招不招人，还旁敲侧击地问出他没有男朋友的事情。之后通过校招，穆成允抱着这般势在必得的心态来到了传达栏目组，希望能借此离他近一些。可相处的时间越多，穆成允就越没有靠近的勇气。因为温以凡虽然总是温温和和的样子，但实际上似乎对任何人都很淡，极其难以接近。看着温柔，本质上又像是极为凉薄，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在意，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但那天穆成允看到温以凡跟桑岩在一块时的模样，又好像不是这样。穆成允收回思绪，没再想这个。即使这段时间已经调整好了心情，但此时因为彻底失恋，穆成允的心里还是有些堵的。他很清晰地知道这些话会让温以凡对自己的印象变得更差，却也希望他喜欢了快一年的人能够被好好的对待，也能够不受任何影响跟他喜欢的人好好的在一起。另一边，桑岩再三推拒，却还是被逼着喝了几杯酒。此时在室内待久了还有点热，他松了松领带，垂眸看了一眼手机消息，回了一句到了喊我，随后他便熄灭了屏幕。旁边的桑稚在这个时候凑过来跟他说了声， 哥，我去跟钱飞哥说一句新婚快乐，然后我就先回去了。自己能回？ 桑岩瞥他。桑稚点头， 出门就有公交，我认得路。自己注意点。 桑岩语气懒散。等桑稚走后，坐他对面的苏浩安忍不住起哄， 桑爷们儿，你对象到底来不来啊？ 桑岩抬眼，可能是酒喝上头了，苏浩安的情绪高涨， 喂，你是不是吹牛皮吹了个对象出来？ 桑岩冷笑，懒得理他。 旁边的陈俊文附和道：“ 我也觉得是这样。” 说完，陈俊文抬眼，恰好瞅见桑岩身后的来人，便嬉皮笑脸地问了一句：“ 老雪，你是不是也跟我们持有相同意见啊？” 顺着这话，桑岩往侧边看了眼，男人也穿了一身正装，打着暗红色的领带，似是刚从厕所回来。他的头发细碎，落于额前，眼皮褶皱很深，眼眸坠着光，随便看人一眼都像是在放电。可能是没有听到他们前面在说什么，他弯着唇角嗯了一声。见到他，苏浩安很不爽地喊：“ 段嘉许，你上哪儿去了？这种日子你都不喝酒，你来干什么呀？赶紧回你的怡和吧，啊，真无语。” 段嘉许轻笑了一声，语气温柔的像是在调情：“你怎么对我还是那么多意见？” 嘘。 桑岩轻嗤了一声，又喝了口酒。下一刻，段嘉许朝桑岩一旁的座位看了眼，而后他稍稍扬了一下眉，看向桑岩：“ 哥哥。” 被他这称呼折磨了一晚上，加之前段时间温以凡才提了基老的事情，桑岩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是不是哪儿有点毛病啊？” 段嘉许自顾自地笑了一会儿，问道：“ 你没人呢？” 桑岩随意道：“ 刚走。”“ 这样啊，你的车借我，这个点儿小姑娘回去不安全，我送她回去。” 段嘉许拿起旁边的外套，神色自然。 桑岩直接把车钥匙丢给他：“ 你还挺照顾这小鬼啊。”“ 应该的。”段嘉许笑道。听到这话，桑岩再度看向他，眼前的男人肤色冷白，身材高瘦，生了一对桃花眼，五官极为出众，笑的时候眼角微弯，嘴唇颜色也过艳，单是看五官都极其抢眼，像是一个转世的男妖孽，看着确实挺吸引小姑娘的注意。桑岩顿时想到温以凡看完他的毕业照后夸段嘉许帅的事情，他的眉心微动，目光自上而下带了审视的意味，而后他忽地偏头看向旁边的陈俊文：“ 喂，干嘛？” 陈俊文正看着手机，茫然地抬头：“ 问你个事儿。”“ 啊？”“ 段嘉许长得帅不？” 段嘉许本想走人，听到这话又止住了脚步，眉梢微扬。陈俊文极其无语：“ 你有病吧？真成基佬了？” 桑岩有些不耐烦，也懒得继续问他，看向苏浩安：“ 苏浩安，你说。”“段嘉许。” 苏浩安喝上头了，脸都是红的，他盯着段嘉许的脸摇了摇头：“ 一般般吧，还没有五万分之一的帅气。” 段嘉许弯唇：“ 那你怎么回事啊？”“什么？”“一看见我就脸红。” 段嘉许慢条斯理地说完。苏浩安要吐了：“ 你真是几百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感觉没有一个人能正常回答问题，桑岩又把目光放到陈俊文的身上：“ 赶紧回答。” 陈俊文被他烦死了：“ 帅帅帅，你对象最帅，行了吧？”“ 哦， 那我跟段嘉许谁更帅点？” 桑爷没有在意他这称呼，转头意味不明地盯着段嘉许。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